一天，请你回头看我一眼，醒了没？怎么会累？ 站在你背后，感动又难过，这个人一开始也爱过，不知为什么觉得没有你没有爱最快乐。

talk about you. Tell me.